厄泽科尔先知书第48章。各支派的名字如下，由极北端起，沿赫特隆路至哈马特口，再至哈扎尔厄南，北有大马士革边界，有哈马特边界。每支派由东界到西界各有一份，这是丹的一份。靠近丹的边界，由东界到西界，是阿歇尔的一份。靠近阿歇尔的边界，由东界到西界，是纳斐塔里的一份。靠近纳斐塔里的边界，由东界到西界，是莫纳邪的一份。靠近莫纳邪的边界，由东界到西界，是厄弗拉因的一份。靠近厄弗拉因的边界，由东界到西界，是勒乌本的一份。靠近勒乌本的边界，由东界到西界，是犹大的一份。靠近犹大的边界，由东界到西界，是你们应保留的限地，宽25000肘，长由东界到西界，如每支派分得的一份一样。中间是圣所，你们为上主保留的限地，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。这块所献的圣地应归司祭。北面长25000肘，西面宽10000肘，东面宽10000肘，南面长25000肘，中间是上主的圣所。这地应归被祝圣做司祭的扎多克的子孙，他们谨慎遵行了我的礼规。当以色列子民堕落时，他们没有像勒位人一样堕落下去。属司祭的地是献地中至圣之所，靠近勒位人的边界。属勒位人的地与司祭的边界平行，长25000肘，宽10000肘，总计长25000肘，宽20000肘。其中的地不可变卖，不可交换，也不可转让。这是地中最好的一份，因为是祝圣于上主的。由25000肘的面积所余的5000肘，应列为俗地，作为居住的城市和郊区。城市应在中心。城市的面积如下，北面4500肘，南面4500肘，东面4500肘，西面4500肘。城市外的郊区是北面250肘，南面250肘，东面250肘，西面250肘。至于那与所献圣地平行的所余之地，东面长10000肘，西面长10000肘，其中出产应作为城内居民的食粮。城内的居民是由以色列各支派分派来住的。整个县地为25000肘长，25000肘宽，为一方形，是你们应保留的所献圣地和城市地段。在所献圣地与城市地段的两边所余之地，25000肘以东至东面的边界，25000肘以西至西面的边界，与各支派所分之地平行，都归元首。所献圣地与圣所在中间， 除在属元首的地中间，有勒未人的产业和城市地段外，凡在犹大边界与本雅明边界之间的土地，皆归元首所有。至于其余的支派，由东界到西界，是本雅明的一份。靠近本雅明的边界，由东界至西界，是西莫岸的一份。靠近西莫岸的边界，由东界到西界，是伊撒加尔的一份。靠近伊撒加尔的边界，由东界到西界，是泽布隆的一份。靠近泽布隆的边界，由东界到西界，是加德的一份。靠近加德的边界，是南方向阳的边界，由塔马尔到莫里巴卡德是水，沿河直到大海。这是你们为以色列各支派抽签平分的土地，是你们应得的产业。无主上主的断语。城的出口如下：北面为4500肘，北面有三门，一为勒乌本门，一为犹大门，一为勒卫门。城门都是照以色列支派的名字起的。东面为4500肘，有三门，一为洛瑟门，一为本雅明门，一为丹门。南面为4500肘，有三门，一为西莫岸门，一为伊撒加尔门，一为泽布隆门。西面为4500肘，有三门，一为加德门，一为阿歇尔门，一为纳斐塔里门。周围共18000肘。这城从那天起名叫上主在那里。